武志一直守着耕作不肯离开，还拿过他的手左看右看。 干嘛？ 叔叔真棒，棒棒！我救你！哎呦啊！哎呦！哎呦！ 哎 呦！ 哎， 嗯， 你没说吧？ 我说了。 说了。 嗯。 不是叫你别说吗？男子汉要守信用。 是。干嘛？干什么？妈妈，叔叔，叔叔，我妈妈摔倒了，叔叔你快去看看。 在哪儿？ 真糟糕，女主人病了，纯粹是劳累过度累病的呀。 用力过猛了，要休息两星期。 要住院吗？ 这么疼你也动不了，住院。 民子住了院，养牛场的活幸亏有耕作包了，应该说他来的正是时候。 武志怎么办呢？ 这个孩子说什么他也不肯到我家去住，我只好让何多美去给他做饭了。 眼下农忙添麻烦了。 没关系，学校正好放假，你要不是受了伤也没法好好歇歇。银子，你就安心养病吧。我说幸亏有那个男人在你家帮忙，要是找农协雇人来帮忙的话，那你就得花上一大笔钱了。啊，你躺着，我去打点热水。哟，蒙田先生。 民子太太住这儿吗？ 啊，住这儿。 太太你好，真没想到你。 你请进。 不敢当，这点小意思 啊。 太太多保重，再见。有事尽管找我。哦，别客气。 谢谢。 房子抱起蒙恬送来的一大筐礼品，放到了民子的床边。要说蒙恬这人还可以，知过必改嘛。不过，这也得感谢耕作的帮忙嘛。医院住久了，怪憋闷的。再说也不放心儿子，打个电话吧。 喂喂，听见吗？妈妈好多了，都能下床给你打电话了，很快就会好的。 吃饭了吗？ 吃了。 何多美做的菜好吃吗？ 不好吃。 不好吃。 嗯。 何多美也不容易了，不好吃也不许剩啊。 嗯，知道。叔叔怎么样？哦，那你就说妈妈问他好，知道吗？好了，我要挂电话了，再见。 不放心儿子是主要的，可为什么要问叔叔好不好呢？是出于礼貌，是心里惦记，这连民子自己他也说不清楚。现在的耕作也有说不清楚的感情，自打民子住了院，他关心武志就像关心自己儿子一样。 怎么了？ 何多美回家了。 一个人觉得冷清吗？好，睡这儿吧。武志。 啊。 没有爸爸够苦的。 嗯。 叔叔的爸爸

们又有多少话没有说出来呀？然而，一切都不用说了。冬天的大雪越来越大，列车在雪地上飞驶而去，渐渐的，渐渐的不见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日本影片《远山的呼唤》的录音剪辑，是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，配音丁建华、毕可、